难以攻击他把和尚，所以的女子难挂他。 聪儿，你说的是可是侍奉这小姑娘？ 是啊，妈，我晓得人家会笑我，侬不会不同情我啊，妈。 是的。 你以为我是此处法不应当？ 不，那倒不。难道你不怕你父亲不满意？ 我自己有求做主张。 难道你不怕风言风语害我讲？ 哎呀！更不放在我心上， 这一点打掉我儿子，敢作敢为有胆量。不过他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，你爱上他，他认为有福配上两个门 房。王妈，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，他是走走成家有子长，昨天我还向他求了婚。 求婚？呵呵，向你求婚？ 妈，他说他另有爱人在心上。 啥人？一个啥人？ 我并没有向他们低心，大概总是林说与大方，我觉得他是更高贵，我爱他之心更坚，他会时时地欢喜我。 我的儿绝不能娶这姑娘。 妈，思梦是个好儿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他若思梦不爱我，我还是要好好地帮助他尽力量。我只想要求父亲一桩事，将我调费分一半，允许我帮助四凤去上学堂。 聪儿真是个小孩子，满脑子天真好自在，只怕你父亲一句哦，打破你妹妹梦一场。 妈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囡了，我一定要大爹爹讲。 好，侬这两年看见侬哥哥吧？ 我昨日看见哥哥，哦，伊叫我带侬讲一声，伊讲明朝要到矿浪向去了，因为伊忙，伊讲不到楼浪向来回头侬了。妈，侬不怪伊吧？ 为啥要怪伊呀？ 哎，妈，侬听，哥哥来了。哥哥， 停。 啊，侬爷辣处理。 嗯，刚下楼来。 宋弟弟，爹没出去吧？ 妈，哥哥，侬是不是要见伊呀？ 嗯，我在临走之前，再同爹谈一次话。 哦，哥哥，侬不要去，爹有客人来了。刚刚我见到伊。伊讲等歇要到此地来了，侬你在来此地等伊吧。 好，那我先回房去写一封信再走。 爷哥哥，妈好几天没看见侬了，难道是侬不愿意大家坐下来一道谈谈吗？ 聪儿，侬不让侬哥哥歇歇吗？伊是欢喜一个人坐着的。 好，那也不见得。 因为太太回来了，我恐怕侬很忙，所以 哥哥，侬不晓得我妈身浪向有毛病吗？ 侬哥哥哪能会拿我的病放辣身上呢？ 好一点嘛。 谢谢侬，讲我楼来。 哦，对了。文章要移家到坡上去， 你自动就是归期， 说不定在那一天，也许要过两三年，难道是侬忘记了？哥哥本来就是到矿库的呀。 难道你要走的理由就是这一点？ 我好像待在家里太长久，心里烦闷， 因此想把家庭里。我怕你是胆子小，难道你已忘记这房子里曾经有鬼出现？ 哦不，我不忘记，我好像等了这个地方，总觉得有点心烦。很不够，是我最能将个人套上衣。宋丽丽，我回房去了。 姑姑，侬不要走。啊，侬听，爹来了。 看侬母亲的气色好不好啊？ 爹啊，我妈本来就没啥毛病呀。 嗯，这个两年来，时常去看侬母亲的病吗？ 婆姨，看侬好像瘦一点了，快让婆公的事体哪能了？ 哦，昨天已经解决了。昨天早上，婆公没啥问题啊。 咦，爹啊，搿哪能陆大海围了门房间里等着要见侬啊？ 鲁大海此人有背景，厂房预备要将他开除。 开除？哇爹，我方才同他谈过话，觉得此人很有理，他不过是工人代表，一文字将他开除。 红儿，输赢给留人心，一人一百个青年人到此随便来发言，告两句无关的紧要物，表示同情深爱你，与公义待我算是吗？ 呀，这不是是吗？工人生活确实很可怜，他们为了自己谋生存，我家有个是铜钿，何必要与工人去争利？ 过了基本社会的经济时，

不愿就抱人去的人。 爹爹，那 就不必的。 背荆受迫在心里。 是思想苦。难道是我今日这样的自私自利？这几年以来有人 啥 拐进逼迫我，我自己恨也我自己，现在我高高有生气，放开了胆子爱上你，算算我爱上一个女佣人，难以捏造中美丽，尽管人家背后的人是敌，只要我头上也心欢喜。 哎，对，侬不要难过，虽然侬过去做错了啥个事体，我也不怪侬了。 师傅，师傅，侬一个人眼眼的在那想啥？ 你啥呀？ 我的将来不一定比他有希望，这就难挂念。 人家心里真难过，你还偏偏将人气，你少爷是一个小孩子，我不能老是这样对付伊，侬又不许我讲明白，对，侬总要替我出主意。 我并不认，阻止你不答应我讲， 可是你看见我与他在一起，你老是对我发脾气。 我神经浪当时不夸我，不人心爱真正记得心爱的人儿与不人在一起，哪怕是我的亲弟弟，要我割爱我不愿。 对，你不要错，你告诉我，你究竟对我哪能？等我讲讲明白。 啊，我对我哪能？ 嗯， 叫我哪能讲呢？ 你讲呀。 好，你讲吧，你要我哪能？ 看侬，侬明明晓得我现在啥个都是侬的了。侬还要搿能欺负人？侬要替我想一想，我心里的苦楚

还要遭夜愁折磨，一天两日还能受，真年累月日加多，无穷的时光，无尽的苦。 那周家门庭好体面，我十八年来看得多，桩桩件件在心头，柔柔恶恶我都清楚。我是身主事是身当，自己为把责任负。不像那周家的老爷们，做了坏事还要充面头。表面上是正人君子有道德，暗地里是男盗女娼多为主。那周家都是伪君子，包括你父亲与祖母，不免祖心都很薄。你父亲要算第一个，他从地拥有人家穷姑娘，为了死活谁不顾。你就是他的私生子。 侬瞎讲！ 我有招有证有来路。十五年前有一天，你父亲走进胡同告诉我，这个年轻小姑娘就是你的亲生母。你父亲怀疑了她，不要她，她一气事情就得了。请看看，这是你的好父亲，这就是那周家的体面好门。 侬记着，哎，好。 你父亲非但骗了你的娘，后来他又走了我。我受骗走到大周家来，生下了聪儿人一个。周家好是我的女，十八年岁月受折磨，来日青春一少女，如今折磨得两世人，阴错不动。三年前你从湖山到此地，是你要我走上了这条路，是我这后母再不像后母，幸福也不像幸福。是你独生下来引诱了我。 请你不要说引诱两个字了。 我记得那天半夜里，在地盖房里亲口告诉我，你是痛恨你父亲，指望你父亲遭亡故。你说过不怕万下你冷水，只要同我一起过。 这个是我一时的情感冲动。 你不应该对我讲出此种话，我是年轻总是你后母。 是我一时个糊涂，难道说侬一点都不能来原谅我？ 如今又劈开了 我是一个苦，你是叫我哪能办？ 我不晓得，侬搞吧。 我希望侬不要走。 不要走？叫我让他吃的拥有陪着侬，那这个一个家庭里，是我想到过去的时候，却可能我活个闷傻。 既晓得这家庭能够闷傻人，你哪能肯？一个 绝对讲这个闲话，我是聪明的一个母亲。 不是，是人把我的性命、名誉都交给了侬，我啥个都不顾了。不是一个母亲，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。 如果侬以为侬不是我爹爹的妻子，可是我还承认我是我爹爹的女子。 听众朋友，沪剧《雷雨》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Thank you.